麦克，怎么样？吃饱了吗？ 好像有些饱了，可是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呢。 可不是吗？这儿的好吃的这么多，你一次哪吃得过来呀？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带你来吃吧。 兰兰，既然来了，就让麦克多吃几种吧。一会儿我们可以去打橄榄球。 哎，就知道打橄榄球。 不是吃多了吗？打打球，帮助消化。 哎，兰兰，这是什么？黄澄澄的。 这个啊，是我最爱吃的小吃了，这叫豌豆黄。 豌豆黄，那肯定是豌豆做的了。 没错，真聪明，你说的一点也没错。 这个可比驴打滚好猜多了。 麦克，你可别小看这豌豆黄，过去只有皇上才能吃得上呢。 为什么呀？是因为豌豆很贵吗？ 不是因为豌豆贵，是制作豌豆黄非常麻烦，要花费很长时间，而且方法保密，只有皇上的厨师才会做呢。 真的吗？那这里是不是也很贵吗？ 不贵不贵，现在老百姓都能吃得起豌豆黄了。我来请你吃。 可是姓名，豌豆黄好吃吗？可别和豆汁似的，我不爱吃。 好不好吃，试试不是就知道了吗？您好，麻烦您给我拿三块豌豆黄。 天哪，这么多豌豆黄都被你一个人吃光了。 没有没有，是我和小明两个人吃的。 你行啊，我再给你买，你吃多少块？